的毒笑太折磨，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眼泪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。还是等不到结尾，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想只是害怕清 Bye.

抱着你。